人生有时候像一场梦，累了的时候闭上了双眸，谁在回忆上游，多少的朋友来的来走的走，聚散从来都不给任何的 蔡淳佳演唱的庆幸有你爱我。不管白天时光里我在工作岗位上可能工作的不令领导满意，也没有让我的客户很欢喜，但是回到家里，我知道在你眼中我永远都是最好的，我还有能量还有勇气明天让自己进步变得更好。对呀，这就是人的切换嘛，在工作中的自己，在家庭中的自己。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大张伟演唱的《我怎么这么好看》，这种感觉可能有时候偷偷摸摸照着镜子的时候会对自己说吧。不过今天晚上呢是花花要送给好朋友的，他说最近好朋友情绪不太好。 天哪，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我怎么这么好看？ 如果放在过去的话，你大概会说这个人真的太自恋了。但是有时候我们需要在自己的世界里偷偷摸摸的自恋一下，肯定一下。其实一个人过得好与不好，根本不是在你的着装上啊，在你的其他的配饰上，更重要的是你的整体的样子，你的精气神儿，你的容颜，尤其是对女人而言，相由心生。你的整个状态其实就是你生活的一种体现，所以也希望你偶尔在自己早晨起来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的时候，能唱出大张伟这一首我怎么这么好看，偶尔的调侃一下自己，让生活也变得轻松一点。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听友新茶旧语点播的，他说我上一次点歌已经是4年前了，我们恋爱5周年的时候，我点播了一首最重要的决定，让我们笑着流下眼泪。如今女儿已经2岁了，而立之年，生活多了柴米油盐，磕磕绊绊，很想在明天七夕到来之前，再一次点播这首最重要的决定，送给我最爱的燕子。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小小的波折都会过去，我们会一直幸福地走下去。好，最重要的决定啊，当你能够做了这个决定并且无怨无悔的时候，其实上天会告诉你你该怎么做，该怎么珍惜。好吧，就让我们在七夕到来之前来倾听新茶旧语和她老公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最重要的决定。真希望每年都有机会帮你们传送这份祝福，两个人在平淡生活中依然会有这种爱的仪式感，互相更加爱对方。 我常在想，应该再也找不到任何人像你对我那么好，好到我的家人也被照料，我的朋友还为你撑腰，你还是有一堆毛病改不掉，傲起来气得仙女都跳脚，可是人想要你是我最重要的决定，我愿意每天在你身边苏醒，就连吵架也很过瘾，不会冷冰，因为真爱没有输赢，只有亲密，你是我最重要的决定，我愿意 一直幸福下去。祝福你们，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下面这首歌要送给我也不知道叫什么港 C 这位听友，他说我要点播一首歌，我最近不开心，我想遇到更好的自己，不麻木，学会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对于爱多一分勇气，而不是退缩。 How long will I love you? Long as stars above you, and longer if I can. How long will I need you? As long as the seasons need to follow their plan. 希望你能够快点遇到他。明天就是七夕了，我们的听友迷了路的花瓣说，我想点播一首歌送给曾经的爱人，没能一起等到未来，放弃更多的是无奈，愿他能生活得更好，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滴答答的声音吵醒了晨曦，雨绵绵密密的淋湿屋头阶梯，看你睡在榻榻米均匀呼吸，暖着空气暖着心，静悄悄的爱情越少越贴心，却能够让我安心，搂住亲吻着倾听，不离不弃，永远很远你很近。谁说爱总是失落，总是在挥霍，我看过最亮的星空，最深的笑容，我不奢望天荒地老，只要有你的岁月静好，清晨一个人去慢跑，黄昏赖着你睡着，虽然这个世界很吵，你像防护罩将我围绕，感动虚无缥缈，却能让我觉得我很重要。一层层的光 光阴相处的痕迹。我不慌不忙，不担心，不欢心意，微风轻吻着浮云，不离不弃，永远很远，你很近。谁说爱总是失落，总是在挥霍？我看过最亮的星空，最深的笑容。我不奢望天荒地老，只要有你的岁月静好。清晨一个人去慢跑，黄昏赖着你睡着。虽然这个世界很吵，你像防护罩将我围。 云淡风轻的刘若英，她带来的岁月静好。无论是哪一种轰轰烈烈之后，其实我们寻求的都是岁月静好，都是不离不弃。我们可以不要完美的爱情，但我们要一个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会放开我们手的，能陪我们走完人生路的人。下面这首歌，我想代表默默耕耘的小宁宁送给他的家人朋友，希望大家万事顺意。下半时段见。 总有个记忆会不散，一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念。万千的变幻，爱把有情的人分两端。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这最深的思念。

有时还蛮单纯，相信幸福取决于爱的深。读进化论，我赞成达尔文，没实力的就有淘汰的可能。我的替身已换过多少轮，记忆在旧情人心中变冷。我的一生有几道旋转门，转到了最后只剩你我没分。有过竞争，有过牺牲，对爱筛选过程，学会认真，学会忠诚，适者才能生存。懂得永恒得要我们进化成更好的人。哦，有过竞争，有过牺牲，被爱筛选过程，学会认真，学会忠诚，适者才能生存。懂得永恒得要我们进化成更好的人。化成更好的人，哦，进化成更好的人。 听完这首蔡健雅的达尔文，希望听友在那东山顶上看月亮爬上来有稍微的缓解的作用。我们都是在变成更好的人路上会遇到各种各样命运给我们安排的考验，那些像跨越障碍一样要跨越过去的东西。的确有些时候有些话就算最好的朋友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他，而且人的情绪真的是会随时的转换的，所以这一刻呢，你可以把你想说的话想写的内容以发给自己的微信的方式留存下来，过个三天五天，当这件事情熬过去以后，你会发现它真的微不足道。但是在这种自我情绪的管控过程当中，你发现自己的这种承受力又增强了一些。我想这就是变好过程当中我们在不断掌握的技能。好吧，星期四的晚上，而且也是末伏的第一天，还有2018年最后会很热的十天之后，我们将会迎来很凉爽的秋天，就给自己一个时间点，这十天让一切都慢慢的过去。就像你的楼上有一位用户说了，生活不易，抱紧自己。是啊，抱紧自己，好好的爱自己。有许多刚刚下班的朋友也是非常辛苦，为你们带来这首五月天演唱的好好。 想把你写成一首歌，想要一只猫，想要回到每个场景布满每句标，我们在小孩和大人的转角盖一座城堡，我们好好好到疯掉，想找回失散多年双胞，生命在一场不顾烟火下的眼角，世界再大不过你我凝视的微笑，在所有流逝风景与人群中，你对我最好，一切好好，是否太好，没有人知道。长的煎熬，忘了要长大，忘了要变老，忘了时间要走。最安静 的时刻回忆总是最喧嚣，最喧嚣的狂欢寂寞包围着孤岛，还以为驯服想念能陪伴我，像一只家猫，它就窝在沙发一角却不肯睡觉。你和我曾有满满的羽毛，跳着名为青春的舞蹈，不知道烦恼，不知那些日子会是那么少。时间的电影结局才知道，原来大人已没有童谣，最后的叮咛，最后的拥抱，我们红着眼梢，我们都要把自己照顾好，好的遗憾无法打扰，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别老，好好假装我已经把你忘掉。要 把自己好好的照顾好，好到遗憾无法打扰。是啊，当你的日子充实，当新的内容已经让你忽略掉曾经经历过什么的时候，那些伤感，那些遗憾，就真的随风飘逝了。 好好爱自己，就有人会爱你，这乐观的说辞，幸福的样子，我感觉好真实，找不到形容词，沉默在掩饰快泛滥的激情，只剩下雨珠子，有一种踏实，当你口中喊我名字，落叶的位置不足以收拾，时间在消失，我们的故事开始，这是你是我的关键词。 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苏宁易购818丰收节来了， 8月10至18日家电五折起，30天包退，365天包换， 更有发烧达人裘继荣18日和您相约紫云四云店。 晚上9:4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乐广播，收听星期四晚上爱得更久点送给各位的最后一首歌。这位叫做萌 LX 的朋友说，那天看到一句话，要怎样的终点才配得上这一路上的颠沛流离，每件事情的过程都是煎熬的，很想快点看到结局。送我一首歌，让我们一起相信结局都会是好的吧。